及。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体积。 说最后一句，声声动摇，真的心与心没距离，谁要装神秘，麻烦你出门就完毕。空气里有频率，就连呼吸都有电力，想一想想与你心电感应。嘿，now心电在感应，突破恋情，别再等待打开心。嘿，now心电在感应，有情是在不吝啬，免费联络都不想急。嘿，now心电在感应，生活是好坏悬疑，仅用直觉往进去。时候到了就到了，让我们用心感应，无限搜索。感应，嘿

黄龄的嗨歌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制作和和声编写呢，通通都是出自尝试了一个人之手，有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去听听看他自己演绎的版本，完全呢也可以匹敌黄龄的演绎。在林忆莲的新专辑当中呢，收录了尝试类的一些创作作品，应该是一些很惊艳的作品，可以去听听看。 那女孩早收下一朵玫瑰，她从不依赖谁，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谦卑，她承认后悔，绝口不提伤悲，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，倔强无言相对，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，别要太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太绝对，他从不以为最美，他说那坚持虚伪，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想迎接那寒季的雨水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他一直给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太绝对，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，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想抗拒绽放后的枯萎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完全发挥，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，你真心给的支配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每一次给让人回味，那感觉久久不退，像一场宿醉，谁怕谁？ 天冲淡河岸边的文件，还有那只褪色帆布鞋，都以为结束也会很美，都以为不会。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，没有内容的微笑。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，我都一样受了伤，都好想要陌生的对方，路走完泪未干，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，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冷了心房。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简单道别回答，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，哦，都一样受了伤，都好想要陌生的对方，路走完泪未干，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，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，哦，越勇敢就越孤单，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，琴声刚起就冷了心房，都一样